大匪岸天下，哇！今日真系录节目录到好惊啊，因为一次过录咗三个节目，咁星期四播啦，咁希望读到两节啦，因为我都有时间要赶啦，今晚飞机而家都差唔多要散水啦。咁第一节啦，就我出嘅时候咧，就应该听日星期五有个叫做军武戏言嘅节目，咁咧就系关于北韩嘅，因为呢几日比较北韩热门话题啲啦，咁我又去韩国啦，咁 Alice 咧就会讲嘅。另外咧就那个节目咧就叫做无极限地带，咁我咧就会将佢正常化咧做三节嘅，咁而家同佢商量紧，希望做到三节啦。因为我预计咧要每一个月咧有600,000 view 打底，咁我哋其实咧条数咧。我哋好差噶，我哋二月份仲有联播嘅时候咧，同米咧，我哋咧系一月份系210,000 view， 二月份系311,000 view， 二月份系311,000 view， 到三月份咧就同米冇联播啦，下半个月就400,000 view， 四月份咧就600,000 view， 咁咧就而家今日录音嘅时候5月7日嚟嘅，啱啱过咗一个礼拜，我哋就125,000，未计累积数。我希望每一个礼拜咧都能够有150,000 view。咁因为其他新节目咧，好似家底疗伤咧，因为佢我相信系有即系做得到成绩嘅，即系有啲质素嘅节目啦。咁佢会，但系因为有啲预计唔到啊，录唔到第二辑，所以咧本身今个礼拜播咧就冇播到，要下个礼拜嘅事啦。咁啊，陸續嚟啦。咁如果有啲人咧有啲興趣做啊，咁我哋多咗個一個叫健康解碼嘅節目啦。咁啊，應該喺5月8日出嘅，就連埋呢個大匪商圈一齊出。咁咧就再下個禮拜咧就正常將佢獨立咗，就兩個節目嚟嘅，就唔係我講噶。第一集就我賴住啦。咁啊，後尾咧就有另外啲人講啦，就講一啲健康食品啊，同埋點樣食法啊，點樣為之最好啊，同埋會有好多。有好多訪問嘅啊，咁第一集下一集可能係隨化譜啊，或者有啲錄音啊，第一擺出嚟啦，咁會不停咁做，咁我哋預算每一日有3个钟头嘅節目出，每一晚，咁我哋而家一路計緊數，咁希望喺6月份會做到啦，因為而家實際上咧就我大匪變咗大匪台。我就变咗索罗 B 同埋呢个 Women Line， 系咪有咁多嘢讲呢？喂，单拖不停咁讲，不如割开佢一个礼拜，每日做半个钟啊，当啤梨漫步咁做都 OK 喎，吓，反而仲实际，因为讲时事变咗，就唔使话哎呀有冇嘢讲啊咁样，咁讲讲大匪岸天下啦。台务讲咗，咁我哋5月16日可能会搬噶啦，咁可能咧就到5月尾咧就搞开放日，跟住咧就有啲特定节目，大家如果想见，即系想嚟睇下录音啊，认识啲节目支持咧，到时可能报名啦，就特定一日啦，每一个节目一日啦，咁咧就有啲节目可能会改形式嘅，可能因为啪啪咧嗰个主持咧就主要Albert 啦，佢就去咗马来西亚。系啊，好似去咗马来西亚咧，就拍呢个霍士嘅预告片啊。咁啊，另外咧，个旅游节目 Suku 咧，可能咧我会俾意见佢啦，睇下点样改个形式啦，即系希望可以即系刺激啲收视啦。因为佢有料又有心做，咁我哋都唔想话轻易放过咗个节目。咁但系我哋想个收视要好啲嘅话咧，我哋要转一转个形式。啊，咁另外咧就 Albert 翻嚟咧，我会检讨下，因为 Albert 就想讲戏，啊，咁啊睇下拍边个做啦，希望唔系我啦，因为真系有冇咁多嘢讲咧，咁讲啦，其实出咧，因为六罐头，咁啊呢一节啦，就先讲咗香港啦，梁振英百面威风。日日落街出巡，今日喺大埔出现，咁咧就情愿你啲人闹佢，有个女士冲埋去兜口兜面闹佢，佢仲可以笑得齐齐。第一，证明呢个人面皮几尺厚；第二，佢已经唔介意，因为佢知道落台啦。既然都唔做咯， 仲有乜嘢以后又唔使面对你哋咯，出到嚟咪俾你夹两句，证明我大方，我亲民啊！而家开始做 show 啊！以前游行示威，因为而家个重游行示威个重点对手唔喺梁振英度啦嘛，因为你哋以前去揾亲梁振英，你就话诶、哎、梁振英落台，咁梁振英都落咗台咯，仲有个零月咯，你哋唔会堵截佢啦，最多咪俾啲普通小市民夹两句咯，佢咪唔介意咯，因为你哋嘅矛头已经摆咗喺林郑度啦嘛。呢、这个先就系事实啊！第二，所有嘅而家大陆对香港做啲嘢唔好嘅话，根据呢个梁振英所讲，全部都系我哋唔好。将啲嘢说话嚟讲，譬如好似雾霾咁啦，明明大陆吹紧落嚟，诶唔系啊！是啊，香港啊，翻南风啊，吹翻上去啊，跟住俾人哋夹两句，跟住，哎呀，唔系啊，呢个系广东省嘅说法。呢、这个人一世人冇嘢叻，挑拨离间最叻。呢、这个先至系事实嚟嘅。吓、啊，所以我都话啦，做任何嘢喺梁振英手上都比较千奇百怪一啲，希望大家接受到啦，吓、啊、接受到啦。咁另外讲翻林郑啦，啲人话佢早班困难啊，乜乜乜乜乜乜，咁啊当然唔困难啦。啊，佢而家又传佢啦，唔要中联办嘅人啊，因为要佢唔想有太上皇，佢不停系要换啲人，放晒风声出嚟啦。所以林郑唔系梁振英嘅 2.0， 佢就系唔想做 2.0， 佢要做林郑嘅 1.0， 所以佢咪。做緊一啲嘢去拒絕佢啦，跟住話如果俾佢做特首呢，我就要講人性化啲啊，講仁義乜乜乜，不停咁講囉，講人情味囉。係咪都要話俾人聽我同佢唔同囉。然後好多首未來呢會推出好多嘅利民政策去鞏固佢呢一套嘅。我未講過嘅，大把公務員排隊等上位嘅，佢未開始用公務員囉。近期胡鸿旭又扑翻出嚟啦，咁你话你有胡鸿旭嘅，咁平机会接到人啦，起码都依然做过啦吓，有胡鸿旭再跳翻出嚟，可能政府其他职位啦，系嘛？好似最近佢嗰个特首办咁又提升咗一个人上嚟啦，系啊，喺公务员退休公务员嗰度又执咗个上嚟啦，纪律部队嘅，佢不停喺度做紧，点会冇人啊？商家佬一定嚟嘅，因为先收三日风。个土地规划行政会成员立法局，你一早知道点会对你冇着数啊？有钱佬财团啊，千方百计都要摆人入嚟啦，佢点会早班困难啊？因为佢唔系梁振英，因为梁振英嗰时做得太烂啊，有辱无荣。而家佢再嚟，佢特登将啲事淡化咗，佢。即使佢而家呢几日佢冇能力，即係好似睇长洲飘色咁啊，三个人扮阿林郑，佢都唔介意走去嘻哈咁，係咪呀？佢而家就成个香港最希望就修补撕裂，本身就係曾财爷嘅。咁但係曾财爷阿爷睇你唔信超，唔信任你，你起咗身冇咗啦。都林郑落嚟，咁人好简单啫，退而求其次，就将个希望摆咗落林郑度。所以嗰阵时话林郑当选就好大镬，好大镬，成个社会嘅声音，所有嘅时事评论员大班啊，刘世良啊，包括我哋啦，因为都系嘅，因为做反对派嘛，系咪啊？唔理你真正系点，我先拱死咗你先，因为我哋一定要反抗，想办法。造成一个既定印象、既定事实，咁你先有得做嘅，唔系所谓嘅而家嘅特别激进派佢哋所做嘅嘢。所以我哋个咁，但系佢真系唔系梁振英嘅 2.0， 佢有分别嘅。而家佢咪打和一样打和解牌咯？你又唔系喎？佢拉好多人啊，仲拉人呢啲污糟邋遢嘢，洗太平地，梁振英啫。到时佢上台嘅时候，佢一句都冇提过㗎，到时上台咪喂算啦，你哋话要有利益啊，而家咪公开咗利益俾你囉。点为之公开利益啊？ 睇得起呢个运动城，逢系有落标落选嘅都补翻六千万，商界大把利益啦。喂，原来落标唔中都有六千万收翻，有冇咁荒谬嘅事啊？就系、是、有，我唔知系咪真噶，因为今日我睇报纸就系啦，善财难舍，冤枉甘心，香港人每人派六千蚊唔肯俾，而家六千万现兜兜一个两个，如果四个一齐落支标两亿四，咪俾你咯。我都话香港政府就系唔争钱，大陆都争钱，香港政府一啲钱都唔争。香港政府比大陆有钱好多，呢条数系实数嚟嘅。所以林郑冇问题嘅，你哋话要乜嘢，换一个名目俾咗你咪得咯，系咪啊？佢换一个名目俾你咪得咯。所以梁振英不停搞佢，样样都话唔肯。你话要放咩？我唔放啊！你话 TSA 我唔理你啊！公民广场我唔应承啊！跟住不停做呢啲啊，跟住想话延续佢嘅势力啊，希望咧令你更难揾人，做到你个臭晒，你林郑臭晒，跟住咧你冇办法，你埋唔到班咧。你呢就搵返我啲人，搵返中聯辦嘅人，但我話俾你聽，你打錯如意算盤，唔同咗人就係唔同咗，因為唔係中聯辦俾佢上，係成個中央組合咗俾佢上呢次，佢唔係團結咗中聯辦嘅人，佢團結咗成個中央體系嘅人，大家都有人嘅時候，佢就唔係同你中聯辦鬥，佢唔係中聯辦捧佢上嚟。所以你哋唔好搞错，佢系唔需要还债俾你啲人嘅，因为你冇俾面过林郑啊，佢唔使应承你嘅，应承你嘅人系佢幕后嗰个人。共产党最叻就唯物辩证法，到时唔俾你，你拗我，你睇到李嘉诚啦，系咪啊？你拗我，件事就系咁噶啦，仲有个半月。以后我哋香港人唔提噶啦，即系网台嘅 view 一样，我哋根正苗红嘅芒果追击手啊，讲双网分裂，咁我哋吓系有个正统喺度。咁但系我哋而家都唔讲啦，近期嘅 CK 嗰个杨继昌咪不停讲。不停去消费，点解啊？开饭咯，抽水咯，啊！大家都系，因为要靠 view 食饭，靠广告食饭啦。所以我呼吁大家一定要听埋呢个广，睇埋广告。仲有啦，讲抽水最劲嘅，都唔系我呢啲人。近期嗰单抽水真系劲到不得了，点为之抽水不得了呢？就天地一号，其实呢星期一头先录嘅已经讲咗啦，袁弘一千万揾人打败呢个徐晓东，袁弘咁我都话啦，最叻噶啦，喂，我俾我执两百万，你揾个人同你打，你有八百万，跟住咧就你输好冇，分咗钱咪得咯，但系抽水都唔劲，点为之唔劲呢？就都冇陈氏太极第十二代传人。姓黄嘅呢个人最劲佢啦，点为之最劲佢呢？嗱，太极咧有两种嘅，其实太极咧有三种出嚟讲，第一种就实战嘅，咁咧实战就真系打得嘅，一种系养身嘅，咁上次输俾你嗰个徐雷咧，可能咧就实战经验唔够，所以佢输，哇，讲得好冠冕堂皇，但系话锋一转。抽水之能事已经去达到呢个极无耻地步，点为之极无耻地步呢？因为马云又学太极，而马云嘅保镖就系太极高手，徐晓东就曾经宣布话挑战佢，跟住呢位姓王嘅陈氏掌门人，又唔知点解陈氏十二代掌门人姓王嘅，佢就陈氏太极，咁佢就点讲呢？佢话你知唔知点解马云做生意咁出色咯？因为佢学太极，佢将太极嘅理论灌输咗落去佢阿里巴巴嘅企业里面，所以而家佢嘅企业嘅文化就系文太极，所以太极能文能武，哇！唉，我无耻到咁样， 真系大开眼界，呢、這个世界真系没有最无耻，只有更无耻。咁你都抽到水，厉害！所以我话中国嘅功夫真系千变万化嘅理论啊！啊，唔好话任督二脉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文太极啊，我真系一世人第一次听，坚啊！陈氏太极拳高手，甘拜下风。咁啊，讲一讲啦，讲翻香港啦。近期啦，都有啲事发生嘅。但系如果我讲咧，可能已经系明日黄花。但系我都讲大陆啦。讲大陆先讲定系香港先好啊？不如讲埋香港啦，跟住下次讲大陆啦，因为好多闲话，闲话一句，但系写 caption 就难写啦，因为冇主题啊。所以我都话啦，最近中国大陆咩都假。假到点呢？喺西安有个新郎结婚，咁喺大秦温泉酒店摆酒，啱啦。啊，啲人成日话浸温泉啦，咁睇下边个去唔去啦。吓、啊，陈勇噏错咗，唔系吴克俭，系陈茂波。陈茂波啦，睇佢去唔去啦。吓、啊，咁咧就一次过就雇佣咗200名五湖四海大学学生，乜人都有。咁啊咧就俾钱80多100蚊，咁你嚟食嚟食饭嘅时候，最紧要咧就系话系我朋友。咁啊，免费食一餐，仲有钱攞。咁啊，延开60席，全部都系即系假人啦、啊，即系老千最中意噶嘛。咧，我带个港商嚟，带个香港朋友咧，呢、這个港商啊，我喺香港有公司噶，全靠佢乜乜。呢啲咧惯用伎俩，一样去。咁咧，男即系嗰个新郎个老豆老母咧，就冇出现。咁呢个女方呢成日问你老豆冇几时嚟呀，佢就嚟㗎啦，就嚟㗎啦，咁嗰样嘢。咁卒之个女方即係个女仔啦，新娘啦，就唔信疑点多得滞，跟住就报警，跟住呢就去到派出所呢就证明到嗰200个呢就係林记。咁而林记咁招来咗嗰个真真正正嘅新郎嘅老豆老母出现咗。咁就解释个图，咁就问点解咁啊，乜乜乜乜啊，咁就讲咗大轮啦。咁原来呢嗰、那个男仔就讲啦，嗰、那个老豆老母呢唔赞成，唔鍾意个女仔，其实唔系，系讲到尾就系因为个新郎借咗女方即系新娘老豆钱142万人民币，咁呢就喂，结婚啦，你哋拍咗3年多啦，如胶似漆结婚啦，佢推无可推嘅时候呢就结婚呢就造假，就搵咗200人出嚟，咁希望呢就搞场大龙凤呢，嗰142万呢就我娶你个女啦，你唔好追我啦，咁样都得。咁我所以话呢，喺呢个咁嘅即係我哋睇预场片永远都系嘅，喺1950几年咧，1960几年咧，我哋一代，唉，喺现今呢个人食人嘅社会，白云苍狗，乜乜乜，所有嘅香港电影啊，一讲香港咧，嗰阵时人浮于事，永远都系呢啲开场白嘅，所以真系好难讲，系啊，所以大陆嘅嘢，有啲嘢我哋真系唔知道，好似有部中国电影。叫一个削子，即是那些叫做呢匙羹咁解，即是日食嘢匙羹。咁呢就讲一个西北嘅老农民。咁呢就好老实嘅。娶个老婆又好老实。咁有一日呢佢出街就买饼食，咁就见到个傻仔。咁呢就同佢乞食。咁佢呢就哎都好啦，啊做好心搣咗个饼啊俾佢食。咁个傻仔呢食咗个饼就唔走。死都跟住佢。咁佢哎走啦走啦走啦，咁佢成日都喺咁喺度，係咁捉住佢老婆，係咁嗰个傻仔呀叫阿妈阿妈阿妈咁嗌，咁个傻仔唔走。咁佢两个返屋企，佢就跟死都跟住嚟，咁夜晚好冻，咁就驚佢死冻死咗啦，咁就出去开到门就接咗佢，咁呢就喺个羊圈嗰度呢，一个养羊嘅就喺度分咗一晚。咁跟住呢个傻仔死都唔走。咁佢就请佢食，请佢陪佢住，教佢啊，各样嘢当佢屋企人咁啦。但係呢个时候呢佢都会系好心嘅。就不停咗四周围念街招。 念街招之后，就希望咧有佢嘅亲人咧揾翻佢。咁有一日咧，有个人上门，男仔就话：，哎，我系呢个傻仔嘅哥，我而家嚟领翻佢走。咁好啦，千多谢，万多谢。咁屌，咁啊送咗个傻仔走咯。嗰几日因为街招冇念冇甩啊，又有一个自称男女一齐嚟，就话喺呢个傻仔嘅阿哥同埋呢个阿嫂。咁啊话要见翻个傻仔，咁冇傻仔俾你噶啦，个傻仔都俾人哋领走咗咯，我仲边有傻仔啊？跟住嗰两个即刻廿三就又喊打又喊杀，又话你而家咧就啊唔见咗佢个细佬，又乜又乜咁，跟住死死气，你而家唔见咗我个细佬啊，你要赔钱俾我，咁啊死气死气，咁啊两公婆又走去赔咗啲钱，跟住佢哋仲讲收咗钱之后，你唔好以为算数啊，你唔肯翻个细佬俾我。我话过几日我又嚟同你算账，即系又过嚟攞钱。过咗冇几日，又有个揸电单车嘅男人就话：我系呢个傻仔嘅大佬，而家嚟领人。咁既然都领咗去咯，仲边有人啦、啊？跟住又喊打喊杀，跟住又赔钱。一日系咁，两日系咁，到最后尾两个。日头就唔敢喺屋企，就出咗去。夜晚翻屋企就熄咗眼灯，因为怕人嚟找麻烦。一个老实人，即系傻仔，就揾到一个傻仔，然后就交咗俾人，就俾人当傻仔。呢件事喺套电影讲，其实令到好多香港人或者大陆人。对大陆嘢有戒心，都系因为咁，因为你做好人，到最后尾就系做傻仔，所以就有高慧贤又提你啦，八婆啊喺度讲血库啊，益晒啲有钱佬捐，你捐啦，乜乜乜，有机会你最好就唔好唔觉意炒车等血捐，跟住血库冇血救你啊，你屋企人都千祈唔好有事啊。你尊敬嘅教主啊，都要长命百岁啊，永远唔好输血啊，唔好换肝啊！睇你大饮大食到咁样啊，所以我话啦，有阵时做乜嘢，大家想清楚，认为做得过就做啦。大陆系一个好奇怪嘅地方，呢几件郭文贵又好，徐晓东又好啦。甚至头先我讲两个古仔啦，其实都讲得动听我啊，因为有啲人鍾意我讲古仔，咁啊冇办法，呢、这个大陆社会系真系咁样，所以呢我都话我哋做人嘅眼光放远啲，因为我就呢几日我同阿 Ben 倾开偈，阿 Ben 就话我即系做固小回产品嗰、那个，佢话我人好执着。執着令到我个人咧睇嘢嘅眼光唔够阔啊！咁我话唔系，我接受人意见嘅，人哋闹我真系受得嘅，乜乜乜，佢唔系咧。你对啲事好執着，你认为要做嘅，或者你觉得嗰样嘢唔啱，你会出声，但你会令到你嘅门路会窄嘅。你要想办法咧，做翻阔佢，令你个眼光会再阔啲。咁阿 Ben 啊，细我几个，细我两年。咁但系实际上咧，佢讲嘅我都觉得有道理，一嘢真系要听吓、啊。希望每日做得好啲啦。咁样呢一节咧讲到呢一度，下节再翻嚟，拜拜。